韵味，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初冬的新疆阿克苏，天高气爽，正是红枣成熟的季节，一眼望去遍地通红，到处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。